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广播台的贺飞，我今年的愿望就是能够认识更多的人，去看更多的地方。好吧，这个愿望是我过去几年的愿望，因为我一直比较宅，然后也很少出去玩，希望今年能够把这个愿望实现，然后认识更多有趣的人。 在运动。 北京时间晚上8:0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好，我是漫游观察员，北斗企鹅工作室声优李兰玲。 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同时呢，每期节目的视频音频回放啊，我们会在直播结束上传到 B 站的漫游嗨翻天的账号上，大家可以收听收看哦。 没错，那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就是来自 Peter Pat 舞团的啊，我们的老朋友了，鬼冢宇、韩小木，以及我们的新朋友核桃子，欢迎三位。 欢迎。 然后这个其实比较关注我们爸爸团，就是 Peter Pat 舞团的小伙伴应该会知道哈，就是我们的小雨、小木呢，还有核桃子都是我们这个舞团的成员，然后小雨是作为团长大人，是不是？ 是的，就是我。 是。而且这个月的16号，对我们的爸爸团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因为就在那一天呢，我们的 Peter Pat 舞团是成立正好2周年啦。 对，其实特别巧啊，因为今天也是我成立，不是？ 今天他说是16号， 16号也是我出生的日子嘛，大家都知道10月16号是我的生日。 哇！ 就是我之前， 你就是这样抢戏是吗？ 谢谢大家。 要来我们团配音吗？ 好，会去舞团跳舞吗？我会跳流星群。就是之前的话。还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今天看那个大纲的时候发现16号，我的天， 好巧，好特别， 同月同日， 所以这就是缘分， 没错，妙不可言。 你们是同月同日生，但是不同年。 我比他们大了大概14岁， 大了2轮多， 大了14岁，不要这样。今天16号，大家好。 是的，然后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要跟我们的小雨、小木还有核桃子来聊一聊这个在2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 Peter Pat 舞团也是赢得了各种奖项以及粉丝们的认可，那这和每一位成员的努力我觉得也是分不开的。 对，也欢迎大家通过弹幕和小木啊、核桃子啊、小雨交流，我们的 QQ 应援群已经成立喽，群号是567-56693，欢迎大家的加入。 没错，然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弹幕来和我们进行交流。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晚上8:08，我们进行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优侦探大叔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漫游观察员，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优李兰玲。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 Peter Pat 舞团团长鬼竹宇，成员韩小木、核桃子。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 核桃子。 之前刚说到，就是这个舞团的成立已经经过2年了。 对， 其实2年这个时间说短不短，说长还挺长的。对，因为两年下的话，肯定像什么人员的变动啊，然后一起从彼此之间还有点拘谨和这个， 还有点真诚， 还有真诚的时光，走到现在互相拆台， 对对对， 肯定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过程和故事，对不对？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这么一点点事情？ 我觉得不如先说说当时这个舞团是怎么成立的。 哦，对哦，我直接跳的太多了， 跳到收尾的 了， 两 句。那你要来说。 我记得之前上节目我说过， 没事，我们都忘了， 那我就再说一遍，我知道你们也已经忘了。就是这个舞团最开始是我在不是成立两年了吗，在我成立这个舞团之前的头一年我就想成立这样一个舞团，就是有几个人，然后呢水平都差不多的这种，然后跳一跳自己喜欢的舞，我一直有这个想法。然后就是可能那会儿认识妹子比较少，然后就没付出行动，后来就是来到了木哥那会儿的 Team High。 那会儿八角团之前是我左一舞团，叫 Team High， 然后我们当时是在跳那个拉拉舞的歌，然后后来是当初可能你不认识妹子是因为没有二月，我们有一个朋友他会认识很多很多人， 也来做客过我们节目的， 来过， 上次来过 红月，红月，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当时红月把他们都拉来我们这舞团跳舞，就因此我们都认识了。认识了之后，后来我才发现我们团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我已经默默的把团组好了。 哎，其实我发现好像在这个跳舞的圈子里面，大家其实都是有一种友谊在里面的，并不是那种纯的因为我们要组一个团要跳舞，所以大家都来。但其实大家都是在日常生活中都是朋友，这样。 反不如说是大家本来互相都认识，然后觉得在一起做点什么吧，我们一起跳，一起组一个团，一起跳吧。好啊，好啊，好啊，然后就成了一个。 一起组个团，阻止废校是吗？ 对，其实我们现在大家在一起跳舞，我觉得最主要的不是说是因为想跳哪个舞而在一起，而是因为就是就想跟你跳舞， 对， 就想跟这些认识的人在一起。 哇，好暖呀，这句话。 是这样的，有时候可能这个舞要跳的舞并不是自己特别特别喜欢或者特别感兴趣，但就是因为大家可以一起跳，那好，那好，那就跳吧。 那当时 有你只有我。 当时第一批成员的话有几位？ 五位， 五位， 对，最早是五个人。因为最早我没想把团就是扩大， 没想 大 特别大，是不是？ 对，因为我可能本人天 低调， 然后那个就是想带那么几个人嘛，然后跳跳喜欢的舞，但是后来不知道慢慢怎么就成现在这样。 现在这样怎么了？ 现在这 种，我相信可能也有成员在正在看直播。哎，团长，你这样说好伤人， 特别是新人们， 他们不会介意的。 刚刚加入进来，然后团长开始说：“这个其实这个团啊，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成立的。 怎么？ 既然你们要加进来的话，那就好好一起跳吧，对不对？” 最初的五位成员其实大家也都是关系特别好的朋友了， 对对对， 然后慢慢现在一点一点扩大。其实我记得在我们漫游韩文天刚刚成立的时候，大家来做客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九位， 对，九 位妹子，现在是不是更多一些了？ 对，最近在招新， 所以我们这个爸爸团的队伍是在逐渐的扩张当中。 现在已经不管什么最早的想法了， 就是开心就好。 已经不管什么最初的梦想了，反正 现在有新的目标了， 新 的 目 标了， 就是要成立一番事业，是吗？ 对， 完成一番这个雄伟的宏图， 就是越跳越好吧，知道人越来越多，舞台越来越大， 肯定会越跳越好，团也会越来越好。 其实我一直有个好奇啊，就刚才小美一直在说爸爸团，因为我是半道出家，半道过来， 半道的观察员， 对对，半道的观察员，对，所以 观察员要用他观察的眼睛 来思考 一些问题， 对，为什么会叫爸爸团呢？ 对呀， 对，我这个名字 其实这个一定要好好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今天我把预告发到我们的 QQ 应援群，群号是56755566。 等一下，好硬的广告啊！ 发到 QQ 应援群的时候呢，就有小伙伴在里面问说：“爸爸团，那这个团里面都是姑娘吗？还是一群大佬呢？ 还是一群爸爸呢？” 很容易误会。 对 对， 是这样的啊，因为最早就是说一下团名的由来吧。其实团名的由来很简单，最早我们就是我想过几个团名，然后大家都说：“哎，好难读啊什么的。” 能不能透露一下当时想的是什么名字？ 我不、 哎、说两个最土的，没事儿。 最土，最开始想的肯定是 字母的。 我都忘了， 原来是因为你忘了。 对，我 是 不 是木哥还 记 得？ 没有，就是当时是我只记得是有次在出租车上，然后他跟我说他想成立新的团，然后我说叫什么名字，他当时大概跟我说了三四个英文字母，我说怎么这么长，类似于可能是有什么 X 之类的，就好几个发音的英文字母，然后 我 说怎么这么长， 不好， 然后他说没有，就几个字母，但是 那也很 fashion 的感觉， 但确实不太好记，然后后来那个大，然后后来就是。 集思广益嘛，说大家想想叫什么名儿、嗯。然后后来那个乌旭跟家翻字典，说哎，我觉得这个不错，就 Pita Pat。其实这个也不好读， 所以这是翻英文词典翻出来的， 不是英文法语还是德语？ 是啊。我的名字也是翻字典翻出来的。 真的吗？ 真的，我当时也罗列了两排名字、一个一个被取消掉，后来没有办法，我俩开始翻字典，翻出了两个字来，然后姓李就叫了现在的名字。 所以就是蓝和林是分别翻不同的音、 那个是网名，谢谢。 你说的是真名哈？ 对对，我的真名、 真名大家其实也都知道了，算了， 对对对， 不说了，不 说了，不 是今天的主题。 对，这不重要。 既然还想问我们的核桃子是什么时候加入的舞团，属于第一批的成员吗？ 不是，我是属于他们确认才把我拉进来的， 1.57 2期。 哎，那当时怎么？ 对，1.5。 怎么加入的这个 Pita Pat？ 能不能讲一下当时的经历？ 去年的 China Joy 吧。 对，当时我们就去年有参加那个 China Joy 嘛、比赛，然后要跳那个 Wake Up Girls， 当时少一个人。对，因为七个嘛，我们那会儿是六个，然后就、 说一下少人的原因，因为那个人是个中分，所以没有人愿意出。 好神奇的理由。 其实那次是一开始是定了我， 对对对， 后来正好和我上课冲突了，然后我就没有赶上这个1.57。 对， 然后后来正好桃子来了。 所以算是解了燃眉之急。 对，确实是。 但你们难道不要检讨一下吗？怎么还能挑挑拣拣呢？对角色。 那怎么办呢？大家都驾驭不了。 开一个玩笑的，开个玩笑。 说跳舞会跳自己比较喜欢的人物， 对对对， 然后觉得能带入的那种感觉。 所以其实每一支舞大家准备的都非常用心，就是要根据原版的人设，然后去来看看自己的团里 对，因为 哪位成员适合 出哪个角色。对，因为 Wake Up Girls 那会儿本来最早说跳舞嘛，但是其实他们的舞相对一般宅舞来说也是比较激烈的，就是这那个、然后那个就说戴假发，但是后来被大家否了，就是因为觉得戴假发的话跳不开，因为戴着很沉， 会束缚你的动作， 对，有单马尾的这种真的很难受，他就不戴了。然后大家就根据当时那会儿我们的发型，然后就定的角色。 所以大家要赶紧就是在定人之前把自己的发型改成自己喜欢的，以强有力的武器。 真的那会儿大家发型还真都对上了。 是，主要是感觉也对的， 强行中分了的， 就觉得这样的团体总有一些共通性了。比如说我们团队也是按脸分角色的， 是吗？不是按声音吗？ 一般脸和声音都比较能对得上，比如这人长得像谁，你可以试一下吗？ 就最典型的就是图图了。对， 就 说 图特哈蒙老师，对， 大号的， 永远是大反派，对，永远是大胡子。 但是我们聊了这么多，还没有说爸爸团是怎么来的， 就是、 对哦， 突然跑题，然后不就后来，就是这个名出现在群里之后，好像大家就突然就有一种先入为主的那种感觉嘛。然后中间还有两个杠，觉得就是特别好记，然后后来又找了一些，都然后都把那个字典里他觉得能说得过去的都列出来了，但是最后还是决定了这个。就觉得像往 B 站上面发舞的话，前面括号里是这个名字，就会觉得 很高端， 很有意思，这种感觉。 没有听明白跟爸爸有什么关系。 然后 不要说实话， 前面全部都是铺垫。 对，他不是 PAP 吗？三个大写的啊，然后就是 发音嘛，有点类似于日本的啪啪，是那边开的小脸啪啪，就是这样。 对，就很强行的。 对对， 也是暗示我们很厉害。 其实我当时有一种揣测，就是感觉妹子们都非常有个性，就酷酷的，所以会昵称是爸爸的话。 翻字典的那个人很酷。 也有这样的原因。 翻字典 那个人很酷。 很酷。 对，我们团还是什么风格的人都有的。 而且 Pita Pat 其实也是在模拟心跳的感觉，是不是？ 对对对，他其实就是心跳的拟声词。 你会发现就是这个 Pita Pat 舞团他们的这个 logo 是有滴滴。就是有点 对滴滴就开始的那个、 有点模拟就是心电图的那种。 其实说很巧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去上海那次不是跟那个 Doki 他们一起去的吗？他们团也是心，就是 Doki 心动的意思。 是， 对，我们两个团都是英文名字都是这个意思。他们是日语发音。 对， 确实 很巧， 就很厉害。 那就是之前也是找了一些图片嘛，就是我们这个 Pita Pat 舞团当时的全员照。当然现在因为随着有新鲜的血液可能会加入，是不是未来还要重新再拍新的？ 这个就是我们第二套的那个 那个第二套的 打 头服，就是他 桃 子身上穿的这套， 嗯，就是我们桃子妹子身上穿的这一套，然后也都是麻球来设计的。 对对对，麻球今天有事儿没来。 嗯， 这也是 这 套。 还有这个， 这个 是 cos 服了， 对，这是我们 cos 的。出的那个偶像大师， 嗯，那团体照呢有这三张，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分别每一位成员的单独照片，好不好？ 对、 哦。然后这样我们三位这个成员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正好 介绍 一下， 对，因为确实直播间场地有限嘛，不可能把每位妹子都请到直播间里面来。那这个就不用说了， 这个 我不认识， 不是我，不是我。 还有小木， 嗯， 这个就不用说了， 对，就在 这毫无违和， 毫无违和。 这是桃子， 对， 桃子好可爱， 嗯。 麻球、就是我们这个打歌服的设计 设计 师， 对，嗯，其实有心可以仔细看一下，每个人他其实服装特点都不一样， 对， 他每次给我们设计衣服的时候都会把每个人的那些个性啊或者是一些特点融入进去， 对，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细节， 那比如说 对对对， 你们几个有提要求吗？ 也会有， 和他比如说只有我是黑纱的， 哦， 对对， 哎，真的是就是领口这边， 对对对， 这也是自己主动提的要求。 对，我是跟麻球说，我喜欢就是圆领带黑纱，然后拼接一下。 嗯，那小雨小木没有提特殊的要求吗？ 我提了，我就说就短裤就行。 短裤看一下，哎，还真的是， 真的是， 嗯嗯， 同样的色系。 所以说这个打歌服还是挺不容易设计的。 对，当时我们好像定的要求是裙子、短裤，这是一款的露腰不露腰。 对，总共有四种分类，露腰不露腰，裙子还是短裤， 这是大体的形制， 然后大家就把自己想要的 报上 去， 然后麻球再根据个人的特点。 好厉害啊， 是的， 这做 这就是 无 序， 这是经常做我们 的一个， 对， 他也经常给我们做些海报啊之类的，他是美院的学生， 对，学艺术的， 感觉很酷的感觉， 专门学设计的。 嗯， 这是玲儿， 对，这是玲儿， 团里的外国人担当， 对， 腰上的纹身也很特别， 那是印的， 那是贴的。 我们都好时尚。 这是 这 帽子， 嗯， 文艺少女。 应该戴个眼镜。 对，红月也是来 学 和 我们性感担当。 嗯， 哇哦，性感担当，那你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明确的风格定位是不是？ 对， 这是 果儿， 嗯，然后当时 最强新人。 最强新人吗？ 街舞跳， 他是算是目前来讲，就除了这波招新以外，他是最晚一个进来的。 但是跳得很厉害。 对，但是跳得很厉害。 是，其实刚才提到了，就是每个人都在团队里面有一个担当角色，是不是？嗯，那小雨是团长担当喽。 对。 那小木呢？ 我应该是发型担当。 非要说的话，应该算是正统偶像。 嗯， 对，正统偶像感， 就是笑容非常甜美。 有啊， 然后 所有现场的土木哥都没有崩。 对对对， 其实有点好奇。 不要这样，这样说完之后，到时候他们现场就去专门拍我崩溃。 可爱的正统偶像，可爱的正统偶像的称号会是木哥。 嗯，我应该算是花絮担当吧。就平时我特别喜欢剪一些花絮之类的，像我们团的那些花絮，一般都是我剪。 哦，其实我有注意过，就大家在 MV 后面经常会有什么高能花絮，都是 对 我们小木亲自操刀的。 对对。 嗯， 我剪花絮的 视频剪辑师。 对， 嗯，那核桃子呢？ 我 可爱担当， 活我去哪儿？ 哎，手工担当， 这是团里的 担当， 钻哪里需要哪里搬， 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哪里需要 哪里走， 对 对， 非常有这个奉献精神的一个。 桃子是特别偏心的一个人， 随和。 嗯，对，就比如说像咱们当时录那个街二那个 One to Three 那次，就是桃子会带一堆的配饰和耳环，就看谁身上缺点什么，他说啊，那你带我这个来，怎么样？ 各司其职， 对对， 就等于把家里面自己 那点家当都给拿来。 平时也是一个特别时尚的人，就经常会跟我们说一些穿搭啊之类的那种。 对对对， 所以大家其实，在平常排舞之外，也会经常做一些交流，就比如说聊聊女生感兴趣的话题，服装、化妆、美容。 对，我们有一个专门聊化妆品的群， 哇。 可以加我进去，在下不还有一点研究，开玩笑，开玩笑， 交流一下，交流一下，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因为之前做过类似的工作了。 嗯， 对， 你没有看今年秋冬最流行的色系， 就是那个少林 驼色， 是吗？ 那其实算什么？就是算褐色和驼色之间的， 差不多。 你看我们的观察员一脸茫然， 我已经 对你赶紧去观察观察，你赶紧观察。 我已经脱离时尚圈很久了。 嗯，那用你这个善于发现的眼睛再来向我们的三位妹子提问好不好？ 对，其实我有一个好奇嘛，就是比如我们配音，我们在课余时间会去训练，会去排练，会去找一些段子自己去配，然后有可能我们还好，因为我们有直接的老师会给我们就是我们的老师啊和老板都会给我们一些建议意见，听我们录完之后，那像你们录完平常会在训练的时候也是不是会有每周的固定时间的训练啊，然后练习啊，然后进步啊，或者说一些舞步的如果出现了分歧会怎么办？对， 因为我们都是学的那种现成的成品舞嘛，当然是越贴近那个人家怎么跳的我们就怎么跳，那肯定是对的动作。 哎，那大家都有舞蹈基础吗？ 不都有。 我知道小木之前是 没有 零，完全零基础，是不是？ 哇， 所以很不容易看，现在就是看这个舞蹈好像看不太出来是一个没有舞蹈基础的妹子在跳。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就是想说在这个很有天赋嘛。 对对对，就是这样， 但比较绕。那每周都要排练吗？ 对，每周都要排。 每周啊？ 每周 固定的天 数，每周周末。 对，每周周末都要有一天排练。 那会不会有缺席的情况？ 就是肯定有时候大家不可能每周都 时间很难凑。 对对对，都保证完全没事嘛，就请假了。 就是其实 然后隔周再来，就是赶紧跟上就行了。 其实是牺牲业余很多的业余时间来做这项爱好，对吧？ 对， 反正真的是耗费很 多精力。其实也习惯了，就是因为也很多年了， 很多年。就比如说 跟团很多年，因为我们像不管 cos 团还是舞团都要排练的那种。 是的，那比如说我们一支歌的话，大家要排练多少个礼拜才可以完成一支成品舞呢？ 一支的话，如果说长一点的，可能学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 然后再精细的排一排，一个月就排。 所以就是从大家定哪首歌，然后直到这个舞蹈成品出炉，大概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定可能就是很早就会定好了， 就是从开始排。 对，从开始排差不多一个月。如果说这首歌要短一点的话，比如说有的时候上台我们会跳半首，这种剪一段，这种的话可能两个礼拜就能排好了。 那所以其实大家私下的时间是不是也要去想一些动作，或者自己要在家练练？ 对，我们有时候会在家自己练一练，跳一跳。 确实，因为感觉好像大家都要凑在一起去练舞，这样的时间会比较难协调，所以你还是要靠自己平常在家自己的时间。 在的话，进步会很慢的。 因为之前很早之前就是小木有直播的时候也会偶尔跳跳舞，是吧？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是？ 那个就算大舞了，但是那也是顺便就是说双方面利用吧，一个是同时也能直播了，大家也可以辣一下眼睛，然后我这边也可以多跳几遍，可以稍微熟悉一下。 不要自黑嘛。 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基本上每一两个月大概我们的舞团都会出来一支舞蹈，好像最近是不是有一点点怠惰了？ 马上就会有新的了。 马上是什么时候呢？ 最近算是一个调整期吧，应该算是。 对，因为冬天了嘛，然后 对，冬天冷啊， 冬天没到呢， 需要休息一下。 然后也是因招新，然后招新的事儿，就是怎么说呢？赶上大家这一段时间事儿比较多，大家的事儿都集中在一起了，自己的事儿。 而且其实现在、 就是、忙抖，所以就没有什么作品。 对，而且现在应该很多舞团的成员都已经在工作了吧？ 对对对。 而且有没有大学生啊？ 有。 那怎么协调你平常的工作啊、学习和这个排练啊、演出啊、跳舞的这个时间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要看觉悟了。就是如果说你把这个团放在心里的一个很高的位置的话，你怎么着都能挤出来时间。 哇，说得很有道理。就是 但如果说你就无所谓，我就玩玩，这就随便玩玩的话，是不是那你跟家躺着你可能都不来跳舞了。 但是我相信凡是加入我们 Peter Pan 的舞团的成员，大家都是会把这个舞团看得很重要的。 对对对。其实我们团就是只要说排练的话，很少有人说就除非真的是急事儿脱不开身了，大家都会来排练。 所以其实你就发现外界对我们这个舞团评价就是，比如大家的舞蹈很齐，动作很用心，难度比较高，然后包括在服装上面都真的是自己原创打歌服，很厉害的一件事。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和每一位成员的付出完全都是离不开的。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晚上8:29了，我们半点之后呢有一个小小的片花之后就我们今天的重头戏了。我们的小雨、小木还有核桃子将为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看的舞蹈。那现在我们闲话不多说了，再切一下，非常好，非常好， 特别棒，特别棒。 那我们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就是说美其名曰一周一天排练，其实半天都在玩儿。 然后还有四分之一的天在什么吃饭呀、啊，然后挖坑啊， 对 就整体。 但是练的时候还是会就是全心全意的去、 对， 整体气氛。 就是我们就一般是笑完了就完了、我们笑是证明肯定有那些事儿，但是让我们现在仔细想吧，就是不太想得起来。 但是排练的时候大家应该还是挺严肃的吧？ 正常练的时候， 对，正常排练的时候很严肃。 那比如说这个歌曲的舞蹈都是谁来扒呢？ 先开始，因为之前我们学的舞不是很难嘛，都，然后就是大家就先在家各学各的， 就先自学，每个人都 自 学， 先自学， 然后大家会， 然后 一起在排练室， 对，排的时候再把大家就是有分歧的动作，然后再仔细的抠一下，再练一练，就然后再排个队形。 所以难点还是在于 自己在家练。 真相了， 真的，我其实特别想问啊，我不是。那个，我其实特别想问一点，就是有没有在家练的不太明白的？那这个来会不会尴尬？ 肯定是，就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十点钟开始排练，可能九点多快十点的时候，人就先到了几个，大家之间都会互相说，哎，哪个动作我还不太熟， 对对对， 是怎么做的？ 对， 嗯、 互相教一下，互相问一下， 交流不是交易， 我教一下， 教一下， 教一下。 让我想到了游戏当中点一下交易成功，来我教你一下， 你教也会 动作会了。 其实我们就有时候，比如说也挺戏精的，就有时候排练的时候，大家有一些内部视频，就大家特别戏精、特别逗那种视频。 内部视频居然没有提供给我， 包括 有事了怎么能拿出来呢？ 我来形容一下，比如说是有一次我们要上春日记了，说。灯光要怎么排，大家在一起商量说，哎，那这会儿咱们站好 pose 之后抬头的时候顺便就把面光打开，就有一种亮相的感觉。大家说这样好像有点想象不出来，说那这样排练室有灯，我们走一遍，走的时候把灯开开感受一下， 然后都站门外头， 对，都站门外头，然后宇哥还专门拿手机还录像，然后就我们就一个一个就特别细心扭着就 进来了， 然后最后一个人 都打磨是吧， 对，最后一个人把灯一开， 这个叫细腻，相信我就在舞台上。 其实我倒觉得在家排练最大的一个风险是容易那个动作左右容易跳反，哎， 那还好， 还好， 因为现在视频很多都有镜像， 对，现在科技那么发达， 对啊，而且人家都是既然开始加入了舞团，肯定是对舞蹈有些天分或者爱好，不会像咱们这种左右不分的。 谁左右？你为什么连我也攻击了？ 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左右不分很丢脸。 我觉得，你真的是左右不分吗？有时候 跳舞的时候会啊。我刘星群录的时候就， 但是我是有一， 其实我们也会有时候左右不分，比如这个舞特别特别熟，但是过了几个月好就没跳这个舞，然后再一跳就真的可能会跳反。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属于我先入为主一个印象，比如我觉得先左后右，如果你告诉我正确的动作应该是先右后左，那么我很难把自己的第一印象去剔除。 那可能是你。 没有， 为什么 我 团长 呢？ 就你这样肯定考不进去他们舞团。 我有后门啊。 我们需要男演员嘛，就是会演戏、会配音、还 会 泡茶 的。茶 的 对， 我们在节目外还在说，让兰陵拿一个那个长嘴的茶， 不一样， 来个诗伴舞， 一样， 就是你吟一首与茶有关的诗，然后来当 两种文化，我学的不是这个。 可以考虑一下， 我努力一下， 我们也不教这个。 算了，咱们俩 我被团长抛弃了。 主要你没有后门，你看我天天和我们爸爸团就打成一片，这样办点事儿容易。 我觉得你还是进不去。 其实我们知道这两年时间里面，就大家真的是参加过很多的舞台活动，包括刚才提到有春日记，然后包括大大小小各种漫展， 对， 以及像 China Joy China Joy 这种全国规格比较高的宅舞的比赛，然后大家都有参加。尤其是给大家印象深刻的时候，是当时2016年还是2015年的时候，就跳 Wake Up Girls 的时候。 去年是哪年？ 2016年，2016年的时候还被制作动画的制作人看到了。这个故事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 哇塞，这个故事那太激动人心了。就是我们那个北京决赛完了以后，有一天就视频就传到了那个 B 站上面嘛，然后有一天就是那个在微博上有一个专门转发一些 Wake Up Girls 的一个主页，然后那个主页君就艾特我们，然后截了一张那个推文，说什么怎么说是恭喜大家被钦点。制作人，然后上面就用日语写的什么北京什么什么比赛，什么还原度非常高什么的。 那当时制作人是不是在现场呢？ 不在现 场，他应该是 看到了 他转发了一下那个 B 站的那个视频、 哦、 他应该是在 B 站上看到， 所以也就是制作人也经常会上 B 站 对对对 看自己的作品，看看我这个作品在中国 的 火不火， 没有人看 怎么样了， 也没有人在翻跳， 嗯，但这真的是一个非常让人激动的事情， 一种认可， 对对对、 嗯、真的一种认可，就已经 是 最高认可了， 真的是一种认可， 最高认 可，官方认可这种感觉，哇！ 你看我们核桃子一直在腼腆的笑，当时什么感觉？什么心情？ 因为当天好像传到群里了， 嗯， 好像 特别晚，那会儿十点， 对，整个 十点， 整个人。整个群都炸锅了， 对对对， 很少就是群里那个会经过十二点之后还一起来炸锅， 老年人睡觉了晚上。 那有没有把这个录成视频放到网站上？ 有啊，刚刚发布的那个 Wake Up Girls 的。 哦，那个对对对， 嗯， 对我们上一座发的 是、嗯，其实从这个大家的账号上也能知道 啊，我们舞台有翻跟头。 对， 是这样的。但是我今天呢，准备的还是我们新录的，在棚里录的那一支舞、 啊， 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啊嗯 哦？ 和当时舞台上表演的应该是同一支吗？ 是，嗯， 其中一支， 第一支。 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这个 Wake Up Girls 的一个当时的视频。 你们可看好了， 我们可以先看这个，这个当时是舞台演出的照片。啊、 对对对对、嗯、对，那个人发的就是这张图， 哇！ 哇 然后这个是那个制作人， 哎、 那个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 哇。 谁给翻译一下？ 看不清，现在看不清这个。 嗯，看清你也翻译不了。 看懂一半儿。 好诚实的人，好诚实的 汉字都读了。 没关系， 咱们把汉字都读一下。 嗯，汉字就是北京啊，呆什么行哇嘞打扣苏，算了算了。 哦，我明白了。 cosplay 什么优胜？ 对， 嗯，搜， 嗯， 翻译的非常好啊，明白了，明白了，懂了、 嗯，对，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特别棒，真的得到这样的认可，我觉得我都为替你们感到高兴， 真的是至高的荣誉， 对对 对, 对， 因为我们知道，就 Wake Up Girls 其实并不算一个特别就是爆款的翻跳率那么像 Love Live 那么高的，并不像那样的一个 IP， 所以说，大家当时为什么要选中这个 IP 来做翻跳？ 因为就是因为 纯喜欢。 嗯， 对，本来这个舞台， 因为他们的动画本来就是那种，就是他们的动画是那种很真实的偶像番， 嗯， 就是包括他们动画里所发生一件事，真的是一个小团， 就没有主角光环的那种， 对对，就没有主角光环。 我、嗯、看过这个番， 对。嗯 来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意思？ 我记得好像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经纪人好像不太靠谱嘛，然后最开始的时候 是 一个很小，对，一个两层的小砖房， 对对对。 然后他们在那个圣诞节的时候嘛，在公园吧， 对，在公园 在那边 跳、嗯、 就我记得当时看的还觉得这个番挺好看的，为什么不太火？嗯、 对，就 哇， 我真的看过的。 兰陵，你居然看偶像番？ 对，我看番是这样的，先扫一遍，就是无论什么番， 兰陵少女嘛。 不要这样说，我们的观察员，这可是万用观察员， 观察员 少女了。我们的观察员的人设就是设定是， 我是一个演员，我可以少女，我也可以这个男人。 他说你会先看一遍。 对，我都会先看一遍、 过滤一遍， 对，都会过滤一遍。我最少每一个番我都会看三集，三集定律嘛、哦。然后是否好看、啊，大概心里有个数了，然后去确定追番的这个脚步过程什么的。 那你每年的一月、四月、七月和十月初很忙呀？ 我这是我到现在配音配到为止的动力。对对 对， 这是我就像大家一样，我们觉得我们团体，我们俩团体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北斗企鹅最开始也是老板们喜欢，觉得凑在一起开心，嗯、然后才会在一起， 因为爱好变成了事业、嗯，也是非常开心的。 咱们也加油吧！ 我吗？ 啊？ 刚说 没有人家说咱们加油吧？ 哦，我听着小美加油吧，没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非常精彩的舞蹈，一起去看。 嗯。 好的，看完了刚才这个 MV， 然后也可以看出来，就兰陵一直在感叹 哇，你们怎么做到这个队形这么整齐啊？ 出镜头之后，所有人还在原来的位置换了一件衣服，很厉害。 这属于一件换装的高级版，属于数码换装， 数码换装。 对 对, 对，其实包括就有的打歌服设计也会就设计成那种可以。一下变一个造型， 没有啊，人家是 哎，你们有没有考虑以后就设计复杂一点的打客服，也可以在 有啊有啊有啊， 现在已经有了是吗？还是今后有这个打算？ 有这个打算， 嗯嗯，那这个就得靠麻球妹子好好设计一下， 对对对， 就是等于一个人要设计出来每个人两套了， 麻球两套，麻球早已经按捺不住了，想设计衣服， 设计的欲望， 对对对， 艺术创作的欲望。 设计一个男的打客服怎么样？我去给你们在下面。 你怎么总是？ 我想跳舞、啊， 是给你跳流星群的机会。 教练，我 待会儿结尾的时候，我们导播老师不关播，好不 好？ 好，给兰陵， 我们来下一个。接下来， 嗯，就是8:55的时候，兰陵准时跳舞。那现在还有5分钟的时间，还是跟我们的妹子们来聊一聊。其实我们知道，就大家也参加过很多的比赛，包括刚才提到的 China Joy， 16年的时候是作为北京赛区的第二名进入到了决赛，非常了不起。然后今年的时候是大家休整了一年， 对。 然后明年有没有参加这种比赛的打算？ 嗯、明年要参加 C 勾了。 团长表态了， 对， 嗯，所以 这是件很严肃的事情， 嗯， 因为这件事我也是考虑了很久，明年到底要不要参加， 嗯，所以纠结的地方在于 累啊， 主要是排练可能会牵扯很大的精力， 对，因为这个比赛肯定就是水平会越来越高嘛，大家肯定也会水平也会越来越高，所以相对的比赛的不是排练的强度肯定会加大， 嗯， 用的时间肯定要多，其实纠结的也就是这些方面，嗯， 对， 而且 China Joy 这种比赛，我觉得除了大家的舞蹈功底是一方面，是不是舞台设计、舞台调度也是？ 对对对， 比较重要， 服装表演， 嗯，对，服装、舞台，嗯，这些， 所以这些因素大家都要考虑的。 对，而且还有时间，比如那段时间要上、要工作啊、要学习啊、要请假吧， 嗯， 就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排在那几天。 嗯，像学生的话可能还好一点，7月份、8月份在暑假，但是上班的小伙伴可能就会比较难协调一些。嗯，不过为了 靠觉悟了， 靠觉悟。 对，就是我们这个爸爸团成员，就是觉悟非常高的妹子们。 嗯，没错。 嗯，其实我们知道，就2周年之际，是不是也有一些给粉丝的惊喜？比如录个 对惊喜，嗯，对惊喜，我们要发舞了， 发舞了，那是什么舞呢？能不能提前剧透一下？ 是我们 什么类型的？ 之前跳过的， 对， 之前参加过比赛的， 动次大次。 没有没有，后来我们是专门找一个场地，然后专门录了一遍。 对，专门录了一正式版的。 嗯 嗯，因为之前一直没录，然后也还没发，所以就借着这2周年，也是之前的9名成员嘛。 嗯， 然后就是把这个舞再发出来。 什么风格呢？ 也是比较酷，嗯， 对，酷 的。 大家其实见过那个舞。 嗯，就我 不过就是有一个正式版的，就是这身衣服， 第二身打个服， 嗯， 哦， 炫酷风， 在不停的回响音，大概是，你是不是在漫展上？ 对对对，跳过的那个， 哦， 真想起了陆小美， 嗯。嗯，我大概知道了，但是我不能说，嗯，因为我想不起来那个名儿， 因为。我们录完那个舞之后，感觉那个场地其实并不如那个漫展场地跳的那么开， 对， 所以视频是一个风格，现场又是另外一种风格， 对，现场很燃， 每种都不要错过，嗯， 对对对， 嗯，大家说明年进军上海，加油， 嗯， 好， 一定要加油， 谢小美吉言， 嗯， 会不会先在北京也会比啊？然后 对对对， 先是北京分赛区， 先北京，在上海， 嗯，那我尽量我们两个去为你们打 call， 嗯， 好， 正好我还学了，我和明月学了沃塔意，不用浪费了，那我可以把我的真传。来传授给兰陵好不好？我们再过道去， 不用了。 简单的达人一看也会， 你们在底下打 call 会不会走神跳错？ 哎，我发现就是我吧，就做这节目半年多的时间了，就是唱歌跳舞一点没学会，但是应援文化学得非常好。就是我他一打 call 吗？咱们 这可能也属于天分的一种，你不觉得吗？ 也学习了这个奇怪的技能。 什么叫奇怪的技能？你不要这样 用的，特别有用的技能。 嗯，是的，就是活跃气氛嘛。比如说以后，这个单位办个年会呀，或者是同学办个 聚 会呀， 会啊， 活跃气氛，就大家都， 啊， 大家都带那什么呀，就是能拉的那种纸的小礼炮， 然后 或者是那个喷的那个什么，就我拿两个应援棒上。 这个画风不敢想， 也是一道非常好的风景线。 到时候放着结婚进行曲在下面打 call， 噔噔噔噔。 我是会被嫁出场吧？ 大家想象一下， 请问哪一位朋友的婚礼允许我这样式？ 我可以考虑一下。 万 那以后什么 若干年以后， 若干年以后，那行行，提前预定了，提前预定了， 还是算了，继续想一下步步，还是算了。 我回去好 到时候小美就组成一个应援团了。 带着一帮好兄弟去给你应援， 行行行，荣幸。 嗯，那最后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扣一下今天主题嘛。我们的 Peter Pat 舞团成立两周年，那大家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都有哪些成长和变化？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做一个总结。 那我们核桃子先来吧，好不好？ 行 ，please。 嗯，来说，我先不会像之前那么漫不经心了，因为我是不是那种特别上心的那种，但是 之前属于比较随意的， 对对对，加了舞团就感觉一是氛围比较好了，二是就是自己也会有那种责任感了， 觉悟， 所以这种集体的力量就是会给人一种约束，但这种约束并不是束缚，而是让你在一个集体的 自动就带动， 对，找到自己的定位，然后愿意去为集体付出， 对， 对。 小木， 我的话呢，其实最大的收获就是跳舞肯定会比原来进步很多。像原来跳都是比较简单的一些宅舞啊什么的，但是跟了爸爸团之后，因为我是基础最差的那一个，就经常会想，哦，不能当最后一名，我不能拖大家的后腿，然后就会在家经常会自己练练啊，包括练练基本功，练练体能，都会练。然后感觉自己最大可能就是舞蹈方面， 所以努力真的有收获。 对对对对对，我们的。 其实我吧，其实我到现在我都没有一个我是这个团的团长的实感，就是 使命感， 就是总觉得有时候想起来这个团是我带的，就很不真实，因为我 不可思议吗？ 对，因为我的性格也属于比较那种 随和， 对，就是比较随性的。 有没有发过脾气？在这两年时间，就是因为 我发过脾气吗？ 发过。 我发 节目都快结束了， 你再想想。 最后的一点时间， 哎，发过吧？哎呀，很正常，发脾气很正常。 没有，其实就类似于，比如说大家吵闹，玩的有点吵的时候，宇哥会拍起来， 对对对， 不要吵，不要吵，我们要练习了。 我很多时候在催着他们赶紧排练。 对， 所以对我来说的话，我最大的收获也就是治好了我的拖延症，因为带团这种事儿真的就是你不得不上心，尤其是自己组的团，就真的是治好了我的拖延症， 就事无巨细， 更自律一些， 对，得到成长。 我真的是就是也邀请过 Peter Pat 舞团的很多成员来参加节目，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大家真的很守时。比如说我约大家6:30在电台见面，大家肯定都会提前一些到，所以每次我都是最晚到的那个，让我觉得非常的惭愧。 对，没事。因为其实我也是比较早到那个， 对对对，兰陵也是， 他比较忙嘛， 所以呢，我也是让我在就是慢慢在想，就比如说我和大家约6:30，我是不是也应该提前一点到？这是属于对待别人的一种礼貌，然后也是给自己无形当中就是做到这种自律，也是对自己的一种 成长嘛。 嗯，是的。然后也祝愿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的 Peter Pat 舞团可以越走越好， 越来越好。 然后明年的 China Joy 加油，好不好？ 谢谢， 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团。 嗯，是的，我们团的生日是10月16日，和兰陵生日一天，我也记住了。 谢谢。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的，再次感谢我们的小雨、小木和桃子做客直播间，谢谢三位，辛苦了。 没错，如果您看节目感到开心呢，不妨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的账号，我们的 QQ 应援群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欢迎大家加入哦。 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大家可以继续收听收看啊。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哦，明天晚上做一个预告好不好？明天晚上这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念汝和摸摸将做客直播间，我们要来聊一聊，在9月20日有一部国漫作品，动画作品是和大家见面了，叫做《我的天蝎女友》。我们会来聊一聊这个幕后的配音故事。 特别可爱的妹子， 大家可以锁定收听收看。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左小梅， 我是兰陵，拜拜， 明天再见啦，拜拜， 拜拜。 两处闲愁独自寂寞上心愁，叹息双泪流，浊酒一杯怎知心中无数的苦与愁，长夜漫漫梦难酬，相思离愁，而愿祝